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这个芬妮姐自己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我不是春雨，我是来代班的芬妮姐。 春雨放假啊，放假这两天。这个今天为什么找芬妮姐来呢？因为我们又要讲讲新加坡。昨天呢 是李光耀开国总理的这个国葬日。 嗯， 我下午3个多小时我都全看完了。 嗯， 我看完之后都怅然 落 失，真的是有一点。尤其是你看到他的儿子们，就是李显龙最开始讲话，他前面很平静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泪点在那儿。他说在仪式开始之前，我们有几分钟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吧，他就坐在他的旁边，就应该是那个棺木的旁边，他就在那沉思，然后讲到那儿他就喉咙硬了，就哽咽，然后就哎呦。后来我就看 TVB 他们晚间的新闻，就抽那段作为反复播放的一个瞬间。而且昨天天气也很奇怪呀，他们说。 对，因为最早开始，因为整个仪式的过程是这样，他最早开始是在就是李光耀他的官邸，然后就是他的亲人，还有一些长期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他的幕僚们、朋友们、伙伴们，还有这个军队仪式的这些，最早是从李光耀的这个官邸，然后把棺木运到国会大厦，然后再从国会大厦一路再运到最后这整个仪式开始的国立大学的 文化中心、嗯、 所以其实在一最早开始的时候，其实整个就你就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天气是非就晴空万里，就是很像一般我们在看到就是热带地方的天气一样，就完全没有就是哇风和日丽。但是后来一路到了这个国会大厦，其实天气还是好的，但是你看到就是天色已经开始慢慢的变了。然后一出了国会大厦，一路开始 倾盆大雨。 你知道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呢，虽然我没有就是在看整个这个直播，但是我的脸书上面不停的就是有新加坡的朋友在这个脸书上面 update 现在的近况啊，就是现在他已经到哪边，然后整个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因为我还有一些媒体朋友嘛，说什么车队现在到哪里啊，然后大家怎么样，而且他们都会在脸书上面就是抒发自己的感觉，就很多人讲说啊，你看连天都在这个 感动落泪是吧， 感动落泪，或者是在为新加坡哭泣，为什么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人走了，或说什么天堂的大门已经为了李光耀打开了、然后希望你在天上能够的，就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是对于新加坡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对国际上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要说伟人也好，或者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家的离世。因为就像我们讲的，你想想看，他真的李光耀真的是一个亲手由无到有建立一个国家的一个人、你要建立一个国家是多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个21世纪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目睹到 真的是 一个建国者然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 对啊，我昨天看完我就在想，我说李光耀之后还可能有谁，就是哪位政治家他离世，你说全国人民都是这么夹道欢送啊，真的是十里长街送总理。我就想了想，可能将来那个英国女王有可能、或者太皇什么的， 太皇 对吧， 太皇。 但是你再看看其他国家的现在的基本上是政客，不是什么政治家。可能 是啊，就我们在讲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讲说、其实你说现在他可能是就唯一一个李光耀是我们还可以见到就在世，然后就是建立一个国家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但其实想一想，巴尔干半岛啊，或者是波罗的亚三小国啊，这些国家也都是不久之前其实建国没多久，可是如果他们的领导人离世，或者是他们这个建国的国父离世，在世界上或在他们国家会不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你要怎么样讲呢？其实当然李光耀在就算是他在新加坡国内国民对他的评价，但是有褒有贬，他有伟大的地方，他有他真的有成就的地方，当然他也有很多令人非议的地方，政策追杀他的政敌，然后用各种方法就是要阻止反对党。但是到了这一刻 就是人都离世了、所有的人几乎我听到的就算有任何的不满，在这样子一个时刻，大家还是会肯定他对于新加坡的贡献。 哎、而且芬姐问你哈，就是你在新加坡待过几年嘛？ 3年。 就你看他昨天就那一路经过的那些地方，他应该都是很精心的去选择。 有，其实整个新加坡你要说哪一个地方是精心选择，整个新加坡都是李光耀一手一手打造出来。 他为什么就去那几个点？ 像最重要一个就是像譬如说在他的国葬上面有致辞的，这是谭中巴嘎、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谭中巴嘎区的这个区议员，因为最早李光耀他一开始从政发迹的地方 就从那儿选上的， 就是从那一个区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区里面呢，就他有经过这一区，然后在他的这个国葬上面也有这个区的区议员出来，就是来做这个悼念词。所以像这些地方都是他整个挑选过，而且是每一个点都是对于新加坡或者对李光耀来讲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是 对对 可以知道的。 而且你看他整个的葬礼哈，都觉得非常的简洁。尽管有人把他跟曼德拉的那个葬礼的规模或者级别相互比较，因为你看各国的政要都来了，但是从这个出席宾客方面可能还是看得出差距。比如说曼德拉主要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来，像奥巴马当时都来了而且讲话了嘛，像李元朝去了之后也讲话，但这次主要是亚洲方面的。 是， 但是你看他的那个规模哈，当时曼德拉那是在2013年的12月份，他是整个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足球场，哎，那是2010年世界杯的决赛的场地，90,000人，当时是坐了一半，那也有4万多人。可是呢，昨天李光耀他只是选择在国立新加坡国立大学 的 那个文化中心，只有2000多个人。 我觉得一整个丧礼，你从头到尾，不管是从他人员的安排，从整个丧礼的这些细节，或者是从整个军队护送，还有一些，因为他还是有一些，比如说陆海空军他们是怎么样去致敬的这些仪式， 那个画面看得好让人感动。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自己看的感觉是，就非常的新加坡的 style， 然后是非常的庄重、简洁、不铺张。 对， 这就是李光耀带给新加坡一个最重要的价值。你看在他的这个其中一个孙子在做这个，不是在当天，是在前一天就家族聚会的时候做悼念词，他在也是在讲就怀念他自己的爷爷。他讲了一个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说他的爷爷教给他的是最简单而且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说他爷爷从以前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变过，不管是他的家的摆饰或他吃的东西，从最早他认识他总理，一直到后来他变成资深总理，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总理的 mentor， 就从头到尾不管他住的地方，他吃永远是吃最简单的，他的穿着他一点都不奢侈也不花俏，他所想的所做的就是怎么样最有效率的去把新加坡做好。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体现在新加坡，因为在新加坡，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规划的一个，就是在它建设，它不是一区一区出来的，它是整体的规划。这是新加坡的一个花园城市的建筑，就是它的都市计划是在全世界都有名的嘛。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不会看到任何有冲突的东西，你也不会看到太过花俏的东西，或是很铺张奢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李光耀带给新加坡一个很重要的。 这一切可能还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就你搞那些铺张浪费的也没用，太浮夸了你也没什么实际价值。我记得昨天不是有一个，我忘了是谁了，他在念那个悼词的时候都讲到一个细节，就说过去他们要出访嘛，当时李光耀就问他，他说你出访你有大衣吗？他那边很冷，然后他说我没有，准备去买一件。李光耀说别买了，那个谁谁谁有，你找他借，他们同事然后他那你有那个什么什么鞋子吗？他说我没有，我准备去买一双。不用，那个谁有，你找他借。哎，拜托，他是出访代表国家形象，哎，他都不会在意哦。 而且我觉得不是不会在意，我觉得他就是简单的来讲，他觉得我可以不要浪费 对，不要浪费一分钱，就节省 那一分钱，花这个额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另外一个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新加坡人就不管你对他的评价怎么样，你都会敬佩他，因为他手上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大家都知道，就是新加坡是一个表面上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但新加坡他本身就不认为中国人就是华人是可以民主的，他就认为就是要管的嘛。所以他手上有这么大的权力，但他这个权力他 永远都是为新加坡做任何的规划、 嗯、 他不是把这些权利用来是贪污啊，或者是把这些利益全部收在自己的手上、 嗯、 这是很清楚可以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难得的一点，也就是为什么他有资格可以代表所谓的亚洲价值， 对， 就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幸福力就会非常高。 对，清廉就是他的道德，至少从现在看上去的形象是完美的，没有任何要可以挑剔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说到昨天的那个国葬礼上，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所谓的葬礼外交，到底哪些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他们的座上宾、嗯、那哪一些跟新加坡交好的国家他们又派出了什么样的代表去出席。尽管说中国大陆之前就是他刚刚去世的时候，像习近平啊、什么张高丽啊、李克强啊这些他们都发唁电，就是感觉上这次中国应该会以相当高的规格来对待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呢最后呢还是按照曼德拉葬礼的那个标准和规格、 嗯、 是派出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出席。外界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安排， 对， 就没有显示出好像中国跟新加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关系。 因为一开始我也觉得，因为李光耀是非常高度赞扬习近平的嘛、 嗯、 他认为习近平 是曼德拉式的人物估计这有点莫名其妙。 他高度赞扬，我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但至少他高度赞扬，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想说那至少应该是层级会非常高、 嗯、 但后来我就看一看这个社论，然后他们讲说其实很少就是中国会在这个其他国家领导人上面派出真的就是同样层级的， 对对对， 就是习近平这几乎是没有过的事情、 嗯、 然后他说就算之前藏比亚的总统他也是就是国葬嘛、 嗯、 但是中国大陆他派出的也只是一个什么住房城乡部的部长对而且藏比亚是有邦交的、 嗯、 邦交的地方嘛，邦交的国家、 嗯、 可是他只是派出这样层级的代表，所以这一次李光耀的这个国葬他们派出跟曼德拉一样、 嗯、 虽然说李光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曼德拉毕竟他的地位在全世界，因为他代表的是一个人权奋斗， 而且他是拿的是诺贝尔和 平 奖，他面向的是世界，就可能李光耀还主要是自己国内或者是 亚洲 这个区域、 嗯、 那其实我昨天我也请教了中文大学的沈旭辉教授，他是国际关系的专家嘛，我就说你像日本他这次去安倍晋三了、 嗯、 然后像韩国他是朴槿惠 、嗯、 那当然朴槿惠可能是跟他们家有世交，因为我昨天在沈旭辉的那个 Facebook 页面上我就看到他找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嗯、 就当时朴槿惠的父亲还是总统的时候，当时李光耀就去的韩国， 是， 然后他们有个这个家世啊，相当于，而且我看那个照片他的站位也非常的好玩，不是李光耀的旁边就是站的他的太太，而是他的旁边是韩国的 总统、嗯、 然后在旁边就是交叉站两家人的家人，里面有朴槿惠，有李光耀的儿子，当时是不是儿子，是他的女儿，是李伟玲、 嗯、 然后再加上李光耀的太太柯玉芝、 嗯、 就是一家人，你看到好像是两家人站在一块，像全家福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跟他们家的家世的这个交情是不一般。 嗯， 然后呢就看到有像这次台湾很特别耶， 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李光耀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又非常精明的人、 嗯、 你看在那个时候建国初期、 嗯、 他的背负受敌嘛， 嗯， 你看他马来西亚对他这么敌视，然后身边的这些共产党的势力又在他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全部的渗入，然后他要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把新加坡建立起来，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精明的人，他知道要怎么样去安排或是应对进退、 嗯、 才能让自己或者新加坡处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出席国葬这些领导人的安排位置也是非常的巧妙， 有讲究， 非常巧妙、 嗯、 刚刚讲到说因为其实李光耀你看他纵横这个国际政治圈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在亚洲很多很多这个政治世家跟他的交情都非常的好、 嗯、 你看像连战郝柏村这些其实跟他的交情也都非常好，那其实马英九跟他其实也是有好交情，因为从蒋经国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认识而且有接触了嘛，但是就是因为碍于这个国际情势的一个考量，所以尤其是在两岸上面有一些你要怎么样 比较尴尬的场合，可能 你要找谁去代表，你看像 台湾，这次虽然出席的人有连战、郝柏村、萧万长跟苏贞昌， 对， 但是真正代表台湾去出席的就是萧万长。 嗯， 那为什么是萧万长？很明显啊，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就像萧万长会参加博鳌一样。 对， 所以他这个用他这样子的身份去出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嘛。嗯、那刚刚提到郝柏村，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郝柏村，因为郝柏村他那个时候李光耀他建国时候，因为他自己要急于建设一个新加坡自己的军队嘛，因为他必须要保护自己、 嗯、 所以那时候他就跟台湾这边开始有了交流，而那个时候郝柏村就是担任台湾的国防的这边的领导单位的人，所以才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些交流，然后也维持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这一次郝柏村也在这个受邀名单里面。 没错， 那连战也不用讲啦，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以来也是家族跟家族之间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就是、 另外意外应该是苏贞昌吧。 哎，说到这个哈，所以呢我们也觉得很好奇，如果说之前的这个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朴槿惠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它是东盟、东亚和东南亚，就是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圈，所以就是大多数的东盟的国家领导人或者多数的东亚领导人，也包括为什么印度的总理莫迪他会出席、这可能说得过去，但是为什么台湾是这四位，然后马英九又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大家还对新闻有印象的话，应该会记得马英九是在李光耀逝世第二天，他就专门是以私人的身份飞去了新加坡进行调研，所以呢，这也可能也避开了之后或许会跟中国大陆的某些代表要进行会面啊，可能会有些尴尬哈。那到底为什么又是刚才芬妮给我们介绍的萧万长、连战、郝柏村、苏贞昌这四位是受新加坡政府之邀去参加李光耀的国葬？到底这四位跟李光耀先生生前有什么样的渊源？我们来听一位台湾非常资深的媒体人陈凤馨小姐的这个分析，因为她懂得很多，也许我们一般人不是很了解的这个历史故事，来听他讲一讲。 这一次呢，台湾在李光耀先生的丧礼上面、国丧上面呢，所被邀请的四位贵宾当中呢，其实最早与李光耀先生熟识而且呢建立交情的就是郝柏村先生。那么那个其实是早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其实新加坡因为缺乏军事上面的一些训练，所以呢，他当时来到台湾看了台湾的一些军事训练之后呢，那么希望台湾能够协助新加坡，然后建立那个新加坡的国防啊、武器啊等等等各方面的协助。那当时的这个蒋经国先生呢，他一口答应了之后呢，那么随即呢就指派国防单位呢应该要派出次长，然后到新加坡，然后去了解新加坡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整个的武器跟国防的状况。那当时指派到新加坡的就是郝柏村先生，所以呢郝柏村先生可以说跟李光耀先生应该是在1974年、1975年就已经建立了交情，而且呢从他去新加坡考察完了之后，然后呢就提出了一些建议，同时呢也就开始规划了整个台新之间的星光计划。所以这个星光计划呢可以说得上是从郝柏村他在担任参谋次长的时候然后开始建立，然后到后来他其实自己担任参谋总长、国防部长，更是一路的推动这个星光计划。那么这一点其实是李光耀先生跟台湾建立私交的开端，所以呢郝柏村被受邀其实是在不让人意外，尤其是其实台新之间呢，新加坡就连第一任的空军司令跟第一任的海军司令其实都是台湾空军官校跟海军官校训练出来的这个军官。那么另外呢连战先生跟萧万长先生则是在李光耀先生跟蒋经国先生他们的关系极为良好的时候呢刻意那么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相互熟悉的接见的人。那么在差不多1980年代的时候呢，那连战他担任这个交通部长的时候呢，那么就在经国先生跟李光耀先生的安排之下，那么跟李光耀先生熟悉，而且这个彼此也曾经深谈过，所以呢这个连战先生呢他几次出去访问呢，他第一站一定都优先考虑新加坡，而且都会非常的顺利。那么萧万长先生就特别了，因为呢他跟李光耀先生呢 会面然后认识的时候呢，其实他那个时候只是国贸局长，在台湾的位阶他不到部长级，其实甚至于还不到文官的最高级，因为文官最高阶级呢我们称之为14职等，他只有13职等，国贸局长其实那么次于部长，次于次长，所以呢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在行政部门里头算是第三号人物。但是呢他都能够，因为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当时金国先生刻意栽培，所以呢指派了萧万长跟李光耀先生会面，然后谈很多的经贸关系。那么李光耀先生呢跟这个萧万长先生的对萧万长先生的印象也非常的好。对，后来呢那么萧万长先生在整个的仕途发展过程当中呢跟李光耀先生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谊。那么最后一位呢是苏贞昌先生。苏贞昌呢他在台湾呢民进，他是唯一受邀的非国民党籍，是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担任过行政院长，也担任过民进党党主席。其实呢在民进党的现在的政治人物当中跟李光耀先生会面，而且曾经单独会面聊过天的，其实不是只有苏贞昌先生，包括了谢长廷，包括了蔡英文，其实都曾经跟李光耀单独会面并且长谈过。不过很明显的就是李光耀先生呢他特别欣赏苏贞昌，因为他觉得苏贞昌呢很务实，而且呢低调。那么过去呢民进党最被批评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管在涉外事务上面有多大一点点的突破，他们都会大做文章。那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在涉外事务上面一向比较保守比较低调的新加坡其实是最不满意的一点，而这一点呢执行上面呢那么最不张扬的就是苏贞昌先生。坦白说苏贞昌的这个政治未来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已经告了一段落，他现在希望他的女儿能够接棒。那么但是呢这个友谊呢依旧存在，恐怕是李光耀先生对于他的不管在两岸政策上面的务实以及个性上面呢不张扬是特别的欣赏。 嗯，而且我们看到新加坡这边是邀请的这四位哈，反倒是马英九先生没有被他们邀请参加国葬，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着他们很精心的这个考虑和安排？ 对，因为呢马英九先生呢虽然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心马英九先生，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马英九现在他真的是领导人的身份，如果他去出席国丧的话呢那么就会有身份上面邦交国非邦交国等等等等各方面的考量，他就有他的难题在。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那么新加坡的处理其实跟台湾方面呢是经过了很密切的协商之后呢，在李光耀先生过世的当天早上，那么李显龙先生呢就以他个人的就立刻就发了一个邀请函，然后邀请呢这个马英九先生出席他们的家祭。好，那这个家祭呢其实就显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私交是特别密切，基本程度也是昭告全世界他们是密切如家人一般的关系。而在那一封邀请函里头，就我所知道他有注意到职衔的问题，那么让马英九先生确实是满意的，所以他是以最亲密的友人的身份在家祭的时候呢就已经前往吊唁，那么这一次的国丧就没有出席了。 嗯，他的职衔在那封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是总统先生。 好，这个能够从这些细节方面哈，也能够看得出来新加坡政府在处理这些事务上的他的那种细腻和柔软，可能太贴心了。 太精明了你看那时候一开始举一个例子，新加坡精明在哪里，就有关两岸关系的这地方，那时候不是在联合国要投票嘛，看那时候要不要让这个中国加入，那时候新加坡投了赞成票， 嗯， 然后后来呢是另外一次投票是要不要把台湾逐出这个联合国，然后新加坡是弃权， 对， 没有 不得罪他们， 对，不得罪，所以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就他非常善于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之下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没错没错，你看这可能从上到下哈，就会有这种非常实用的一套行事的方式，它可能慢慢的都会成为新加坡人的一种价值观。 嗯， 那当然不知道现在真正开始是李光耀不在的这个时代了，那新加坡人或者新加坡的年轻人 准确的说，他们对于未来的前途是怎么样看。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会有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老师，他呢也可以说是一位李光耀的研究专家了，因为他通读了所有李光耀写的书，而且是精读，所以呢他非常能够懂得李光耀他的一套治国的理念有没有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下几代身上再传承下去。三立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芬妮姐。 好，继续跟 U Radio 的新加坡同芬妮姐来聊聊这个李光耀和新加坡。我看那个王江宇教授啊，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他呢在微博上说这么几句话，说新加坡之后呢就会进入闷声大发财、乱说会被贬的局面，因为李光耀不在了。就你之前的所谓的乱说，又说中国，又说香港，又说台湾，都是以他个人和其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交情为前提的，而且呢是建立在我已经给足了其他国家的好处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呢被乱说的这些国家领导人他也不会介意。但是在这之后呢，这种结构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李显龙也不太可能，就凭他的这个资历不太可能再多说什么，我就只顾发财搞好经济就算了。 是啊，我觉得因为李光耀非常特别，因为新加坡其实他这么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虽然它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但是其实它在国际上面影响力到底， 它就是弹丸小国嘛？ 对，到底有多少？其实真的很小，就是从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所以为什么新加坡它有这个发言权，而且它讲的话人家会听或者是会讨论？纯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势之下造成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为什么李光耀讲话有人听，是因为他是本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那既然李光耀已经过世了，那现在接任，再加上其实从后李光耀时代，整个新加坡或者是就连李家他们自己也慢慢的想要在新加坡扭转一个李氏家族统治的一个形象。 哦， 对，其实他们其实不想要在这个样子被人家讲说什么一家独大、家族政治。其实就算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你讲出去也是难听的嘛，是吧？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新加坡的领导人他就不可能再像以前这个样子就高调或者是强势的去评论其他地方。而且再加上李显龙的个性，我觉得虽然他们都遗传了李家这样非常务实啊踏实的这样的精神，但他跟他的父亲也是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包括个性上面也是。对，就是他会不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就是一来他有没有这个资历，二来他的个性会不会这样子张扬的去讲其他国家的事情，我觉得这基本上是已经很难再重现从前这样的情况。 是哈，我记得他们有人就这么总结和评价就几个总理的风格，说李光耀呢就是家长爷爷式的那种管理，父亲式的管理，说吴作栋呢就是兄长式的管理，到了李显龙呢就是朋友式的，他就会什么你跟总理对对话呀，就类似这种就微笑式的这么一个管理的方式。而且看到似乎也有越来越松动的这么一个趋势，比如说开放你更多的反映意见啊，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其实有听到民间的声音。但是未来哈，我们再来听听王江宇教授他是怎么样具体的这个分析的。因为其实你看李光耀的各种著述里面，他自己都表现出对新加坡未来的一种悲观 担忧 的这个情绪，我们具体来听一下。 新加坡毕竟它是一个一人一票的选举的体制嘛，在竞选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对抗。那在李光耀时代呢，因为他的能力要比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比他所有的同僚都要高出太多了，那所以他每次都是那种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而且他做的决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他之后几乎不可能有他这样子的强人了，那以后会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迹象。那么就县政府来说，他肯定会要沿着李光耀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因为李光耀已经把制度框架已经打好了嘛，包括他这种英式的议会民主制， 还有他的法治，还有他的人民行动党的选拔人才的这种自上而下选拔人才的这种体制。但能走多远，那要看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新年轻一代新加坡人是如何选择，是如何看这个事情。这其实也是李光耀最大的担忧。李光耀在他晚年出的最后一本书里边叫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中译本叫李光耀观天下，他在里边就反复表达他自己的担忧。我是精读了这本书，假如你去看他在里边展现出的态度的话，他表现的是一种担忧，还有一点点悲观。那么到最后，以他这种极其务实的人呢，他展现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对他来说，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个人对政治的认知呢，他认为新加坡一旦走向两党制的话呢，两党对抗的体制，那么新加坡就会成为一个平凡无奇的普通国家。而新加坡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成为一个平凡无奇的普通国家的话呢，他就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衰落下去，就是要么特别优秀，要么就平凡无奇乃至不能生存。所以这是李光耀在他的最后他自己的演讲，他自己的书里边出的一个很大的担心，而且他直言不讳。他对这个问题直言不讳，他对年轻一代走向这一点，他有很大的担忧。但是他到最后他说的意思是，反正我也老了，我也管不了了。那你我死之后呢，你们为你们自己的未来负责吧。至少在他出的最后一本书里边，他也是展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嗯嗯，是不是说他本身对第三代的这些执政者，或者对第二代的执政者，已经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了？否则他也不会一直做资政，就是做到觉得完全不能放手，放给让他儿子们去进行决策。 其实就说，一方面呢，从这个人生的代际更换上讲，几乎每一代的老人都对下一代、下下一代，就是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这其实是人类的一个通病，知道吧？就是每个人都是怀念他的那个 good old days， 对吧？那美好的旧时光。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李光耀这个人极其聪明，极其强势，他判断事理、看人都是非常很准，又很有准。所以他的新的一代的领导人呢，都是在新加坡这种环境之中呢，规规矩矩培养出来的，就是好学生、好孩子，都是乖乖的，但是又很努力，很努力去做事，也很聪明。但是李光耀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忧虑就在于，他觉得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斗争，没有经历过那种艰难艰险，所以他们就不知道很多事情，就会当作理所当然，而且呢没有耐受力，既容易得意忘形，又可能被轻易击垮。所以这你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老人，任何一个老人对下一代都会这么想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李光耀的一种观察，而这种观察深植于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他是不太相信两党制的这种，就是多党竞选的这种议会民主制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适用的，所以这是他的担心了。 这个就是我知道您精读过所有写李光耀和李光耀自己写的书哈，就是给我们现在这一个礼拜下来所有的媒体都在谈他，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说他自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他的那套价值观。比如说有人我坚信的价值观我就是自由民主，他会不会太实际了，就是显得他这套理念带领之下的新加坡显得比较的无趣，或者说没有创意。 对，你用这个，假如你用这个来形容李光耀的话，或者你当面跟他说，他都不会反对的，因为他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务实。他是一种极端务实的人，他自己多次声称不接受任何理论，也没有什么价值观念，也没有意识形态，一切以实用为要。那么它的实用呢，主要就体现在几点，要生活要富裕，生活水平要高，国家的经济要繁荣，要安全，就是一个普通人所要求的那些。它就是围绕这个来进行，所有其他的，不管是共产主义、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对他来说全然是不必考虑，哪个有用用什么。比如说李光耀一开始让新加坡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因为他相信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国家要挣钱，要有收入的话，市场经济是最管用的。而他当初决定采取这种英国的议会民主制，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其实倒不是认为他真的相信什么民主，而是说他是反对暴力的， 他觉得政权嘛总是要更换，对吧？ 嗯， 那政权更换的话，他是反对用暴力的方式，以一种那个铁和血的方式实现更换。会一个新加坡这种承受不起，他一个学法律的人，做律师的人，他也是肯定会反对这种暴力手段。那么李光耀就认为，民主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和平的去进行政府的轮换，不要产生暴力。实际上他就算他一开始决定采取英式这种议会民主制，也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思想，应该大多数的人还是理解他的。当然你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念，比如说有的人相信自由民主，有的人又相信什么左派的一套，可能对他就会都不满意吧。但对他来说无所谓，反正他也取得了成功，对他来说他真的是无所谓，你怎么骂他也罢，不认同他也罢，这都无所谓。 嗯，但是新加坡的国民他们会有一些反思吗？就觉得 有啊，都有啊， 是吧？他们会怎么讨论呢？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这国家不仅仅只是挣钱那么简单，我们也想输出点价值观啊，或者对人类的文明文化有些贡献，但是现在看上去新加坡没有嘛，他也做不到嘛。 新加坡其实很多人高估了对新加坡的要求，新加坡人所要求的呢其实就是李光耀所能给予的。然后那个新加坡人呢，而且也知道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嘛，在他身上，你在他身上，你要他承载更多的对人类文明贡献，这不是新加坡人所想要的，对吧？新加坡包括前一项有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教授，一个姓朱的一个教授说新加坡没有什么繁荣发达的文化产业，那对新加坡人来说这简直是开玩笑，对不对？我把我自己生活过好了就行了，我懂中文懂英文，我去享受你们自己的文明成果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这个难道新加坡还要有一个自己的好莱坞不成？所以你不能在他身上承担太多的，他自己也不需要，对吧？他也不以此为耻，我就一个小小的国家，连你中国一个也就是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水平，对吧？你在中国任何一个二线城市都比他大，你也不会要求是个这个南京或者西安去对人类文明做出价值方面的重大贡献，他也不想要这个。他觉得自己生活好了，那么他自己这个模式给别人提供一些思路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新加坡的他们这个创意产业或者创新的精神怎么样？ 新加坡的现在政府也是在竭力鼓励这一点，也有很多扶植中小企业的措施。他这里边的创业的环境其实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它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嘛，又保护财产权，而且呢又有比较充足的融资，但相对于他这样比较优越的环境，他的创新还是不是很好。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是新加坡的经济的支柱呢是两个，第一呢是跨国公司，对吧？他一建国一开始就敞开大门迎接跨国企业，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激进的方式给你提供各种方便条件，然后请跨国企业来，他认为这样子能提供税收和就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有国有企业，他的国有企业像戴马锡所控股的那些国有企业，在那个所谓的正联公司在新加坡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长期以来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夹在这个中间，他们在政府对他们的照顾显然是不如对前两者的照顾。那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的立国之本其实是对这个中小企业没有赋予太高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说他这种循规蹈矩的这种教育方式，然后呢他对媒体也有一定的控制，他的媒体讨论的事情也是很有限，而且得考虑语气啊，这个那个的，所以他也可能这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国民的精神吧。那李光耀知道这一点，李光耀在他的一本书叫硬道理 Hard Truth 里边，那么有海峡时报的记者问他说，你这样子引进跨国公司，这样压制了我们本土的创业，对吧？我们然后李光耀说了一句很损的话，李光耀说，你去看看你周围的人，你那些人都有创业精神吗？我们必须依靠跨国公司给我们提供工作职位。他的意思好像就是你老老实实给跨国公司打工，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 他自己都看得清楚自己国民性是吧？ 看得很清楚了，他看得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的。他这些，而且他从来不隐瞒这些，他都说出来，都是有据可查的。 嗯嗯，哎，我想知道哈，就是新加坡，它是一个信息还是很自由的一个社会？大家英文又这么好， 是自由的， 是吧？但英文又这么好，你看国外看什么 BBC， 看什么 CNN， 你都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又反观自己国内的这个舆论，它又是这样的。新加坡人不觉得很别扭吗？ 是别扭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特的社会嘛，什么都能看到，那什么都能看到。但是呢，本地的媒体讨论的是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呢？那又不会说真的像西方国家或者说像香港那种自由，那在本地人可能看到这种自由已经是这种自由可能是太过分了，对吧？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新加坡政府呢比较善于用诽谤罪告你，你要是一个说的不对就告你就罚了你倾家荡产。另外一个呢是他本身熟人社会。你媒体报什么呢？反正大家都知道你谁在写，说的是谁，无处可逃。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大家可能真的相信李光耀所说的那一套，要和谐，不要引起矛盾，对吧？不要对这政府进行肆意的批评，也不要激化种族和宗教的矛盾。那么在本地人呢，他觉得这样他说的也许是对的。那么基于这个原因呢，媒体的自我审查非常严重。 哎，但是真的就他们家族啊是一点道德瑕疵都没有吗？ 至少没有任何，不管是通过公开报道的还是通过各种推断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自己家族至少有不清廉的一面。当然关于他的家族呢，肯定新加坡人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了，但是有一些都是他的家事了。 嗯，对，你如果按中国的惯有的印象说，你自己又是总理，你儿子又是总理，你儿子的老婆又是淡马锡的那个最大的，你还小儿子又管电信，很难不让人有联想啊。 对，这些都是事实嘛，这些事实呢，那么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嘛，因此而产生的看法倒也不奇怪，完全可以理解有这些看法。但是李光耀对此有他的解释，他大概也不强求别人去相信他。他的儿子从政呢，也是他比如说他也是一路就是通过正常的从基层做起，他也是他同辈之中，李光耀多次强调李显龙是他的同辈的年轻人中最有能力的，最适合当新加坡总理，对吧？这是他的解释。然后包括他的儿子担任新电信的老总，后来也有担任其他的国企的老总呢，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呢，他都是通过正常的途径提拔上来的，那他也有能力。这个事情就是见仁见智了，个人有个人的解释。这个事情呢，在我只能把他那一面的解释说出来，至于究竟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无从判断。 好，这一段哈，有很多点，其实我们可以再去挖掘哈。等一下，Fanny 跟我们多讲讲，尤其是他们这种所谓的法文化长大的年轻人，到底现在还像不像从前的那些国民们这么好管？主要是因为我听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传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等一会儿请 Fanny 姐跟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三点半新闻，稍后继续。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飞姐。 要说到这个新加坡的法文化，我也是几天前在网上看了一个故事，就说呢，原来在2011年底的时候，新加坡的地铁他们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事故，就是瘫痪了。然后呢，这个地铁呢就卡在乘客就卡在那个车厢里面，他也动弹不得。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发现电流也断了，车里面的空气就是相当的不畅流通。 有人就身体不适，不适之后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然后他男朋友看了他女朋友身体不适呢，他就想办法，旁边没有任何人骚动，也就很像韩国的那个世越号的那个船出事的时候，就等待着救援， 静静的站在那儿， 对对，说我们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在等待着靠谱的人来救我们政府，政府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们，但是呢，就发现他的女朋友都快不行了，他就用那个什么锤子，他就开始砸碎玻璃，结果好，玻璃砸碎之后，所有人都呼吸通畅了嘛，但是本来觉得这是一个英雄一般的人物，英雄一般的人物哈，可是呢他非常非常低调，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他不想被曝光然后有人就说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原来他害怕被罚，但是因为我破坏 公 务所以你就觉得啊，这是，但这就是新加坡人的普通性格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跟真的是跟他们从小的这个教育是有关系的。当然你不可能说哇，到了21世纪，然后还是学校的教育啊，或者是政府的教育，用这种高压恐吓，什么事情都是用吓的，这个直接这样吓你，让你不敢去做。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会用一些，比较柔软的方式，像植入性行销这样的方式，让你去知道哦，如果我犯了错，或者是如果我这个违反法律的话，我会得到严重的惩罚，而且严重的惩罚可能不仅是对我自己现在损失钱而已，可能对我未来要考进这个国家公务员或者什么，这都是有关联的。就比如说新加坡不是有鞭刑嘛，就是他们的小学的这些这个校外教学里面，通常我们校外教学不是去动物园啊、科学馆啊这些，他们的校外教学呢会到这个就执行鞭刑，就是法院里面去，然后就会走一圈，就是一个房间里面，就里面就有鞭刑执行的这些工具啊，或者是情况，然后就有人专人在跟他们解说，哦，这个鞭刑是怎样怎样的。我想着啊，看到我真的是吓坏了， 对啊， 所以你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植入性的教育里面，就是潜移默化，他就会告诉 你，就是你要听话，你不听话就会被打。 对，这些下场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也不告诉你说你到底能不能做或不能做，但你都这样被洗脑了，你还敢这个越雷池一步吗？所以这是一个赏跟罚并重的一个国家，就是一方面他用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好的条件，你看80%人都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住在政府提供的这个公共住宅里面，住没有问题，而且呢他强迫你储蓄，你到老了一定有钱，就是不会让你流离街头，然后你要念书的话，你可以把这笔钱提出来资助你去国外念书什么的，所以他的福利啊什么是非常非常好，让你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人就是有惰性的，一旦你的环境很舒适，你的这个意志可能就不会 真的 尖锐被消磨。 所以那天我在网上看人家说，他说本来觉得什么争取自由啊，争取独立啊是人类的天性，看来根本不是。你从新加坡的例子就看出来，依赖和懒惰才是人的天性。 我只能说，就是新加坡政府就是把人照顾得太好了，他们这太聪明了。李光耀聪明的地方就在这边，所以他刚刚就是王教授有讲到，他就是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 对， 财富还有安全。我住在这个地方，我又安全，我又赚得到钱，我又可以提供我小孩良好的教育。我出去，你看我们新加坡护照多好用啊！我想出去就出去，就所以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还要求什么嘞？对，我是有一点抱怨。那为什么什么都要罚？对，就是李光耀他就是管这么多，但是所以但怎么样呢？但是他至少 我还是生活很好。 对啊，还是这个样子。多少人羡慕我们啊，对不 对？更何况是以前，尤其是老一辈。那时候新加坡真的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从一个穷到，而且新加坡大部分人都移民嘛，所以那时候能要离开自己的家乡移到外地去的，肯定是在家乡也是过得很困苦的那些人， 对， 所以他们过苦日子，今天他们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安稳舒适的环境，他们怎么会想说哎呀反抗，我要争取什么，我什么我要有的都有了， 都有， 对啊， 所以没有什么斗志，因为他也没受过什么苦。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很奇怪哈，你说他们也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你知道英美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是怎么样管理的，他们的年轻人在做什么，就是他们有想，你们有条件享受更多的自由，为什么不去争取，就年轻人他们真的是觉得像王江宇教授刚才讲的，他们不羡慕，觉得那是乱， 我觉得倒也不至于，我觉得可以，就是什么样的人，当然在一个地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想法都会有。但我觉得新加坡的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他们是苦闷的。很多人，我以前在那边工作的这些朋友，常常说啊，真的很想离开新加坡，或者是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外面找工作，有机会我就到大陆去也好，就是他也会这样讲，就要出去，这地方这很闷，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其他地方，我不管他们去到哪里去。但是为什么？但是大多数人也 仅止于此，就是我要 说说就罢了。 一方面可能是说说罢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出去不是为了说我要争取更好的自由，或者我要争取一个更好的环境，而是他们觉得可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们不会留下来想说要做什么改变，或者是他们也不会觉得我应该去做更多实际的东西去让这个身边的人或者这个地方变得不一样。我就是我离开，然后我去觉得哪个地方再适合我，再到另外的地方去追求。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些新加坡的年轻人来讲，至少在我接触到我认识到，他们会有抱怨，他们会有埋怨，他们会有批评，但是他们真正要去做改变的动力，我觉得就是跟他们从小的环境，或他们的就像讲的，就是他们能够接受到外面的思想，但是因为他们性格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会，这个冲动不会让大到让他们想要去做一个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就包括李光耀自己都说，他本来不想做什么总理，他只想做一个律师，做一个英国的绅士，甚至包括李显龙他都觉得那刚好是因为我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我会觉得我有责任就建设国家。但你说李显龙的下一代，他自己都说了嘛，我们第三代绝不会再从政，一来可能第三代也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这个政治天赋吧我在想。那第二也是年轻一代， 他的二儿子也是 什么牛津什么什么什么哲学什么， 而且也是当兵的，所以其实跟李显龙的经历有点一样。 但是他就说现在年轻人我选择很多，而且呢我并不会觉得我们反正已经国家很繁荣了哈，你不觉得身上你必须得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别跟我谈这一套。所以呢这也确实让人很，也不能说忧虑吧，至少是会觉得这个国家将来它可能不会像现在这般，你是以这样的姿态在世界的这些强国里面去呈现，它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变化，我觉得。 但我觉得因为新加坡它是一个，就跟刚刚王教授有讲，其实它所有的制度，它所有的法律都非常的成熟了，而且就是它的规划已经非常的完整了。我觉得唯一最大的隐忧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怎么样子去理解所谓的政治应该是怎么样，或者我们的国家应该要怎么样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只能追求这样同一条路，就是我们就要朝着这么务实的一个方向，其他任何事情可以不用管。 对，我觉得这个务实它可能教会新加坡人最珍贵的做事情的一套品质，就是非常的勤勉，踏实，认真，专业甚至。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所谓的成大事它必须有一套动力或者是一套理想去支撑你，你才会让你觉得做出像李光耀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哈，你很少听到就新加坡有至少像大陆这种传奇式的神话，你是很少听见的。好，那今天新加坡的特辑我们就再次先聊到这儿，也非常谢谢 Fanny 来做客三句话新闻，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 Fanny， 谢谢大家。 拜拜。